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来临飞机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涯门。 我的爱 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临飞机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爱临飞机，万爱临飞机， 的时候。